这时难民们身后的铁链声已经越来越大，大家回头望去，便看到那一头头犹如蜘蛛般在地面上快速爬行逼近的实验体，犹如鬼魅一般。直到这一刻，他们才开始惊恐尖叫，而后疯狂地逃窜。可是难民人群太大了，前面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的人已经开始疯狂逃命，人群之间相互冲撞起来，竟是一下子撞倒了许多人。人群后方已经传来了惊悚的惨叫声，上百头实验体已经冲进了人群，开始疯狂地厮杀捕猎。一旦有人被他们杀死，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扑向其他人，似乎要把难民杀光为止。任小素回头间忽然发现，那些实验体的身后还有一个直立行走的实验体正在冷冷地盯着他们。这一刻任小素骤然惊觉，这些实验体竟然还有人指挥，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智慧。因为任小素最先开始逃命的缘故，他们这一小队人一直跑在难民队伍的前面。期间他曾回头看过一眼，隐约间他觉得这次遭遇的实验体好像并没有像镜山里的那么多。难道是因为火山喷发的原因导致他们也有所减员？不过这是好事，任小素巴不得他们死在镜山里的同类越多越好。他一边带着队伍狂奔，一边远远地冲着庆氏财团那边吼道， 不要开枪，一起跑。 任小素这是担心庆氏财团那边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人开枪。此时的任小素眉头紧皱，如果庆氏财团做出攻击姿势，那他也只能用影子强行杀出去了。陈无敌看着任小素忽然小声嘀咕道， 师父这一世杀气这么重，不过好像比上一世优柔寡断的样子可强多了呀。 这时陈无敌朝身后看去，只见他们身后已经是一片血的世界，实验体杀人时异常残暴，血液四溅，那哭喊声惨叫声混杂在一起，仿佛他们身后就是一处炼狱。痛苦，这是人间的痛苦。陈无敌手中的金箍棒巨现而出，他心中斩妖除魔的念头蠢蠢而动，可实验体实在太多了，他不可能打得过。前方护着小玉姐他们逃命的任小素并没有看到，这一瞬间陈无敌身上隐隐有金色虚影，似乎要破茧而出。那是西游记里曾记载过的锁子黄金甲，还有凤翅紫金冠。可还没等这一切具现出来，他头顶竟然先出现了一顶金箍，随后锁子黄金甲与凤翅紫金冠一同消失了。陈无敌站在原地，眼瞅着实验体凶残至极的模样。 算了，我还是去天庭搬救兵比较好，师父等等我。 说完陈无敌转身就跑。任小素回头对陈无敌喊道， 徒弟帮大家打行李。 这种逃命的时候，王富贵和王大龙小玉姐如果再被行李拖累，恐怕还跑不过那些难民。而陈无敌力气甚至大过任小素，扛那么点东西根本不在话下。此时此刻庆氏财团那边也早就发现了乱象，虽然难民遮挡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在这混乱的关头，罗兰并没有犹豫，他直接命令庆氏财团所有作战人员迅速撤离。所以当难民冲过来的时候，庆氏财团依然跑在最前面。罗兰一边逃命一边对车上的人大喊， 你们先走，开车跑得快。 车上的伤员都沉默了。 我们不能抛下你， 罗兰喘着粗气说道。 哎，滚滚滚，赶紧滚，你伤员跟老子矫情什么。 这时候车上的伤员所处的位置比较高，他们已经能看到难民背后的实验体以超高的效率收割着生命。以对方的速度，正常人类就是跑死了也不可能逃过这场追杀。如果实验体能被后面跑不快的人类吸引一些还好，可这些实验体竟是丝毫不留恋那些已经死去的食物，而是要杀死所有人。这时候传说中你只需要跑得比队友快的理论已经不好用了，所有人都得死。那些伤员没有接受罗兰的命令离开，而是果断停车， 然后将车上的枪械军火给卸到了地面上。罗兰的心腹唐州指挥作战人员迅速拉开一条射击防线，他大呼道： 来两个人保护老板上车离开。 唐州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这么多人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坐车，剩下的三分之二根本不可能跑得过这些实验体。而难民人群死亡的速度很快，根本不可能给他们争取多少时间。唐州很清楚，他们也不可能杀死实验体，因为庆枕那边在抓住第一头实验体的时候就将实验体的数据同步给了罗兰，所以这时候必须有人牺牲了。 你们还在等什么？等着一起死吗？ 唐州冷声道。他点了两名年轻一些的士兵说道： 你们带老板走。 他选这两名士兵就意味着把活路给了他们，因为他们年纪还小，还没来得及享受过人生。其他士兵沉默不语，他们也知道留下来的后果，但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唐州的决定。 走，放开老子！ 罗兰被两个士兵往外架去，他当时就急了，说着他便要挣脱那两名士兵的钳制。 我想造反吗？老子罗兰没做过逃兵。 唐州笑道： 这些年多谢你和秦老板关照。 说着他对那两名年轻的士兵斩钉截铁地说道： 赶紧带老板上车。 这时任小素刚刚带着小玉姐他们来到庆氏财团的驻地前面，江武也带着学生紧紧跟着，但庆氏财团的士兵并没有管他们，而是直接任由他们和一些零散的难民从防守阵地的缝隙穿过。唐州平静地看着前方，难民们被实验体驱赶着，距离他们越来越近，他要等待最好的时机。 一至五作战班组准备射击，第六作战班组随时补进，伤员负责传递弹药。 唐州平静的语气在士兵的耳边回荡着。只见唐州从地上打开一个箱子，竟是从里面拎出一个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来。唐州开心笑道： 幸好咱们带了这玩意儿。 难民们在短短几分钟内已经被实验体收割殆尽。这时唐州单膝跪地，将 RPG 火箭发射器扛到了肩上。当他视野中出现第一只实验体的那一刻，唐州平静道： 开火。 轰的一声，榴弹从他的肩上喷射而出，那一瞬间迸发出的力量像是来自神明的呼啸，从人间垂直击打地狱。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他发现这些庆氏财团军人在面对生死时有一种独特的淡定与坦然。明明应该是个很感人的场面，但对方并没有矫情什么，就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罗兰被两名士兵拖上了越野车，紧接着越野车准备朝109壁垒风驰电掣而去。可就在这时异变突生，任小素忽然看到两翼竟有实验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靠近了过来，数量有八九只之多。这些实验体从庆氏财团的阵地侧面绕了过来，有四头直接从后方扑向了唐州。这一瞬间任小素便知道唐州他们完了。即便他们有强大的热武器，但这防线一旦被实验体突破，那庆氏财团作战人员就再无幸存之力。有士兵朝实验体开枪射击，结果那些实验体迅捷地躲避着，子弹想要射中他们非常困难。忽然间只见一个伤员忽然扑了上来，硬是抱住了一头实验体的双腿，他手中握着手雷。轰隆一声，那名伤员连同实验体一起炸飞。任小素发现就算是实验体也扛不住这手雷的威力，扑向防线的四头实验体立马减员成了三头，这让唐州他们得以喘息。可最让任小素动容的是，那名赴死的伤员就算临死前也神情平静，没有悲壮之感，没有壮烈地说些什么，仿佛他只是要完成一个微不足道的任务而已。 任小素不再看了，庆氏财团已经给他留下太多的疑惑。他看向那剩下的实验体，有一头朝越野车离去的方向闪电般的追击过去。狂奔之中，他竟然以自己的身体撞向那辆越野车。当他与越野车相撞的刹那间，任小素甚至能够看到车身挤压变形的过程。下一刻，越野车失去平衡似的翻了过去，而实验体却什么事情都没有。那实验体从地上爬起来，晃了晃脑袋，然后跳上车体，开始撕扯车身外的铁皮，像是要直接拆掉车子似的。不过任小素已经顾不上看这一幕，因为这时包围过来的实验体还有四头，已经朝着任小素他们扑了过来。任小素大吼： 臭你，你去右边！ 话音刚落，任小素的手已经在虚空之中握住了黑刀，那把黑色的刀仿佛从虚空之中拔出来的一样。顷刻间，黑刀与左侧扑来的实验体相遇，实验体的身体犹如豆腐般被黑刀拦腰斩断。仓皇之中的王富贵看到这一幕忽然愣住了，原来任小素真的是超凡者。不管是任小素的速度还是任小素的力量，早已超越了凡人的范畴。其实任小素在面对实验体的时候并没有多么慌张，因为他早就和这东西战斗过了，现在四头实验体在侧，与当时一模一样。但这一次还有陈无敌帮他分担压力，任小素甚至都不用让影子参加战斗。他唯独担心的是战斗过程中可能会误伤到颜六元他们，毕竟颜六元他们面对实验体根本毫无还手之力。顷刻间，任小素手起刀落，将一头实验体已经拦腰斩断。他对王富贵等人喊道： 你们先往前跑！ 不管是王富贵还是江吴和他的学生，甚至是颜六元，都被实验体恐怖的模样给吓到了。这实验体看起来明明是一个人，与人类相同的鼻子、嘴巴、手臂、身躯，可不管从行为还是凶狠的状态来说，对方都已经与野兽一般无二。任小素见他们没反应，便大吼道： 跑啊！ 这时还是颜六元最先反应过来： 走，不要留在这里成为我哥的累赘。 王富贵一边跟着颜六元跑去，脑海中还在回想颜六元的话，似乎在颜六元看来，他们根本帮不上任小素什么忙，哪怕王富贵他们手里有枪。任小素见他们开始玩命的逃亡，才稍微松了口气，但危机并没有真的结束。要知道身后还有许多实验体，暂时被唐州等庆氏财团的士兵拦截，但他们的防线已经被实验体从后方突破了，能够撑多久就真的不好说了。眼见唐州等人防线开始松散后，追在难民后面的那一批实验体已经冲入了他们的阵型。任小素眉头紧锁，就算唐州他们能再挡一阵子，可小玉姐他们能跑多快呢？恐怕大家跑不了多久就会被这实验体给追上。任小素看向剩下那头实验体，似乎同伴刚刚被干净利落的斩杀让他有些迟疑了，所以他迟迟没有重新扑上来攻击，反倒在慢慢后退。而任小素也没打算跟他纠缠，他看向陈无敌那边，结果这一看竟是让他愣住了。只见陈无敌面对的两个实验体已经全部躺在了地上，而陈无敌自己则一条腿踩在实验体身上，一只手很随意地将金箍棒扛在肩上，一副自我感觉非常牛逼的样子。这让任小素很意外，因为之前没挡住子弹的关系，让任小素潜意识里觉得陈无敌可能并没有那么厉害。可现在再看，对方的武力值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要高多了。可惜的是，他刚才没空关注陈无敌的战斗，所以也没法进行一个细致的评估，只听陈无敌说道： 从今往后一万年，你们都会记住我的名字，我叫…… 别磨叽了。 哦， 陈无敌的表情瞬间耷拉下来。忽然间，任小素听到有人大喊着什么，那声音是从翻倒的越野车里传出来的。这时任小素发现原本撕扯车身铁皮的实验体已经不见了踪影，而越野车却在不停地晃动，看样子实验体已经钻进了越野车里。 还是不叫？那车里坐着庆氏财团的罗兰，而庆氏财团本身就是要置他于死地的。这时候任小素不对罗兰动手就不错了，怎么可能会救他呢？ 不对，可以救。 不过在救之前，任小素先把他刚刚砍死的实验体扔到了很远的地方，毕竟那拦腰斩断的痕迹太过明显，如果被罗兰看见，他很有可能立马就意识到任小素才是静山里那个人。横竖罗兰也不知道外面曾经有过几头实验体，任小素会告诉他只有两头，还都是被陈无敌弄死的。等做完这一切，任小素才冲上去，他透过车体的裂缝看到车内已经满是鲜血，一个肥硕的身影在车内和实验体扭打在一起，但马上就要撑不住了。肥硕的身影是罗兰，而车内其他两人恐怕为了保护罗兰已经先一步被实验体杀死，车内的血液就是来自于他们。就在此时，陈无敌竟是冲了过来，两只手抓住车体的裂缝处，闷哼一声便将车子给硬生生地撕开了。 动手！ 任小素对陈无敌说道。只见陈无敌得到命令后抄起金箍棒就从背后一棍子抡碎了实验体的头颅，淡黄色的血液喷溅了罗兰一脸。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次任小素之所以要救罗兰，是存了心思要通过罗兰进入109壁垒。之前罗兰与士兵和谐相处的一幕被任小素看在眼里，而且庆氏财团作战人员对罗兰与庆枕的拥护是能够感受到的，这种被人拥护的人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任小素也在思考这救命之恩能否化解之前的仇怨。如果化解不了，那任小素到时候再亲自杀罗兰也不迟。他也想过要不要隐瞒自己的身份，比如换个名字什么的，但后来一想就被任小素给否定了，因为罗兰见过颜六元和小玉姐。 兄弟，搭把手。 罗兰抹了把脸说道。 我自己出不来。 任小素把罗兰从车里拽出来， 赶紧走，实验体马上要突破防线了。 结果这句话说完，罗兰便挣脱了任小素，呆呆地望着唐州他们那边，那里已经快要被实验体淹没了。防线上响着密集的枪声，手雷的爆破声不时响起，实验体竟是一时间还无法突破庆氏财团的防线。这一战足以看出庆氏财团作战人员的战斗素养有多么卓绝。 他们没救了，你如果现在冲回去他们就白死了。 罗兰深吸一口气说道。 不行，谢谢你救我，但是我不能走。 任小素能看出来罗兰是真的很在乎这群士兵，不然对方不会听到实验体要突破防线时第一反应就是要去看看自己的士兵有没有事。这与任小素想象中的财团形象不同，曾经他以为对方都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冷血动物。陈无敌转头看向任小素问道， 八戒他们都已经跑出很远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咱们走。 任小素看了罗兰一眼便打算直接放弃，此时罗兰已经朝作战人员的防线跑去，他不能因为想要进壁垒就陪着罗兰去送死。任小素能看出罗兰很恐惧，换谁都会很恐惧。如今难民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人能成功逃走，这里已经成了一片死地。但任小素有点想不明白，罗兰这个胖子凭什么能克服恐惧跑回去送死？这可不是做做样子，回去真的会死。然而就在任小素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远方忽然传来狼嚎声冲天而起。这狼嚎声在此时显得格外突兀，任小素内心一沉，难道要雪上加霜了吗？只不过让他意外的是，当狼嚎声出现的时候，那些实验体竟然渐渐停手，而后迅速撤离。短短一分钟之内， 就全部脱离了战场。什么情况？任小素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幕，他有些疑惑，难道这些实验体怕狼吗？原本任小素以为狼群的到来是雪上加霜，却没想到这狼群反倒对实验体产生了制衡的作用。任小素不想知道狼群和实验体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他只希望能够平安到达109B来。他对陈无敌说道： 无敌，你去喊住王富贵他们。 陈无敌愣了一下， 谁是王富贵？ 任小素更正道： 你去喊住八戒他们不要回来，一旦有什么情况继续逃命。 这咋还不提法号都不好使了呢？陈无敌屁颠屁颠的去了，任小素跟在罗兰后面返回了庆氏财团驻地。 老板，你咋回来了？ 唐周斜躺在一具尸体上喘息道： 啊，你赶紧走，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回来。 罗兰蹲在唐周身旁，他看了一眼周围，只见那些跟着他逃出壁垒的士兵已经死了九成多了，剩下的那五六个人眼瞅着每个人都是重伤，也活不了多久了。就算他们现在还没死，也熬不到109号壁垒。实验体的残忍程度简直触目惊心。罗兰蹲在唐周的身边说道： 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吗？ 老板，你说去109壁垒要请我们去好好体会一下这个花花世界来着，我们怕是去不了了，到时候老板你替我们玩回来。 罗兰有些惆怅： 那我怕是得死在109壁垒里吧。 两个人忽然都笑了起来，仿佛讲了什么好笑的冷笑话似的。这时候唐周突然说道： 我们不后悔。 罗兰低声应了。 那个，我打断一下。 任小素在旁边看着这俩大老爷们儿，有点忍不住了。 他们几个人其实不用死。 唐周和罗兰两个人顿时愣住了，他们同时抬头看向任小素。唐周笑道： 小兄弟，别乱开玩笑，我这心已经止不住了。 然而任小素没管他们，而是直接掏出一个小瓷瓶来。 我这药治外伤是一绝，放心，你们死不了，不过我不白治病。 任小素看着罗兰： 作为回报，我要你带我们进109壁垒，获得合法的居民身份。 可罗兰并没有在意后面这一句，而是死死地盯着任小素手里的黑药。这瓷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罗兰的表情逐渐从平静转为震惊： 不是 这还能治外伤啊？哎，等等，你是妙手回春任小素？ 神他妈妙手回春啊！想起那面锦旗时，任小素差点一脚就把罗兰给踹翻在地上。要知道，任小素现在可是庆氏财团通缉的对象之一。罗兰怎么也没想到任小素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出手救了自己。忽然间，罗兰想起曾经有人提过任小素是急诊上的医生，这让他看到了希望。眼瞅着唐周等人都需要任小素来救，罗兰果断放下自己的身份。他对任小素套近乎道： 咱们这关系，只要你救好他们，你想让多少人进壁垒都行。 任小素愣了一下： 咱们什么关系？ 罗兰也被问住了，他憋了半天才说道： 医患关系。 任小素无语地把三小瓶黑药扔给了罗兰： 涂抹在他们的伤口上。 罗兰迟疑了一下： 不会有那种副作用吗？ 没有，你赶紧给他们抹药，等会儿实验体或者狼群来了，谁也别想活命。 任小素不耐烦了，其实他给唐周等人治疗伤口，一方面是想让罗兰承自己的情，另一方面是现在越野车虽然翻了，但卡车还是好好的。等唐周这些人治完伤，他完全可以让唐周等人开上卡车，带着颜六元他们赶路。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会轻松许多。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等等， 任小素忽然想起什么事情。 你们不会伤好了之后再想着怎么抓我吧？ 哎呀，不会不会。 罗兰赶紧摇头说， 其实我们要抓的主要目标是徐贤楚，不过顺手捎带的。 任小素面色古怪起来。 那就好。 他只能在心里说一句，许贤楚大兄弟，对不住了。虽然这样可能会坑许贤楚一下，但任小素能怎么办？他这不也是生活所迫吗？当黑药涂抹在唐周伤口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黑药所赋予的止疼能力是非常神奇的，并伴随着一种清凉感。唐周抬头看向任小素，震惊道， 这真的是老板平时吃的那种药吗？ 罗兰没好气道， 说话能死是吧？你都给我闭嘴。 这伤员里面谁能开车？ 任小素打断他们说道， 不想死的话就赶紧开上卡车离开这里。 大家一听这话立刻闭嘴了。还能行动的伤员挣扎着站了起来，爬到卡车的驾驶位上。任小素皱眉对罗兰说道， 你不会开车吗？他这状态可别开着开着死了。 罗兰无奈道， 我不会开车。 你不会开车？ 任小素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你在避雷里是大人物，竟然连车都不会开。 大人物和开车之间没什么必然联系吧？ 罗兰无语道。 哦，不对，有联系，就是因为平常出门都不用我自己开车，所以我才不用学开车呀。 任小素现在哪有功夫跟他贫这个， 那赶紧上车。 在庆氏财团的记录里，任小素仍旧只是一个力量比较大的流民，许贤楚才是那个最危险的人物。所以这一刻，当车辆行驶过刚刚任小素与陈无敌杀死实验体的地方，罗兰还专门数了一下，加上铺进越野车里的实验体，总共三头都被杀死了。按道理讲，任小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罗兰忽然回忆起刚刚任小素身边那个年轻人，似乎有点眼熟，但他仓皇间心绪未平，竟是一时没想起来对方是谁。很快车辆便开到了小玉姐他们所在的位置。任小素从运兵卡车的后斗里探出脑袋说道， 上车。 江吴站在原地看着任小素他们一个个爬上车去，他犹豫道， 能不能让我们也上去，或者让学生们上去也可以，不用管我。 因为江吴觉得自己跟任小素他们无亲无故，对方让不让他们上车全都是一句话的事情，所以他才有这么一句请求。任小素看着江吴，他顿了一下说道， 本来就是让你们一起上车的。 谢谢谢谢。 江吴激动起来，他催促学生们， 大家赶紧上车，记得要对人家说谢谢，这是救命之恩。 一群学生往车上爬来，这运兵卡车的后车斗很大，完全可以坐得下这么多人。只有罗兰坐在角落里小声嘀咕道， 这不是我的车吗？ 怎么搞得好像一切都是任小素做主似的。但形势所迫，罗兰已经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这群人中任小素占了绝对的上风。刚刚任小素给唐周他们治伤的时候还专门缴了他们所有人的枪械，这时候每上来一个学生都会对任小素连说几声谢谢。任小素发现自己就这一会儿功夫竟然多了20多枚感谢币，竟然每个学生都是诚心感谢的。有时候任小素在想，兴许是江吴这个老师影响了他们吧。这位女老师在灾难之中身为一个普通人，却展现出了人性最光辉的一面，这让生长在集镇中这种混乱环境里的任小素有些羡慕。现在加上之前唐周与罗兰等人的感谢， 任小素已经重新攒起来了56枚感谢币。不得不说，这一次分支任务的感谢币可比上一个任务来得快多了。等所有人都上车后，卡车再次发动，大家坐在车里都静静无言。劫后余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只有经历过死亡，才会对生更加渴望。小玉姐和颜六元从包里取出食物递给任小素他们，他俩知道任小素他们经历过战斗之后需要食物补充能量。其他人看到食物便咽了一口口水，但谁也没敢开口分食物，即便是罗兰也没说话。然而就在此时，罗兰看着陈无敌忽然眼睛一亮，他终于想起来陈无敌是谁了。 哎，你不是第三精神病院那疯子吗？ 罗兰坐直了身子。 你叫对对，你叫陈无敌。 作为一座壁垒的实际掌控者，罗兰怎么可能不知道第三精神病院的存在？而且里面每一个被关押的超凡者资料都会跟他汇报，那份资料里内容极其详实，甚至包括这些超凡者的生活起居以及言行举止。哪怕对于庆氏财团来说，超凡者也是极其重要的资源，不管是利用还是研究，庆氏财团都不可能无视超凡者的存在。于是这一刻，罗兰也想通了一件事情，之前到底是谁杀死了实验体？然而他看到的也只是任小素想让他看到的。这时陈无敌朝罗兰看去，之前他没仔细看过罗兰，再加上罗兰当时脸都被黄色的血给染污了，直到现在罗兰把脸擦干净后，陈无敌才认出罗兰来。 是你，奔波霸。 我奔你个腿啊，奔。 罗兰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是看过西游记的好吗？ 你个疯子，不要乱说话啊，谁他妈是奔波霸了？ 任小素看了罗兰一眼，他记得陈无敌好像是想打谁就会给谁安排一个妖怪的名字来着。陈无敌不乐意地看了罗兰一眼， 但麻烦你以后直接叫我齐天大圣，而且我也不是疯子。 罗兰没好气道， 疯子都说自己不是疯子，你说自己是齐天大圣，要保护师父去西天取经，那你总得管师父吧？你师父呢？ 车内安静了下来，紧接着任小素看着罗兰， 我就是他的师父。 我是八戒。 王大龙目光就在王富贵和任小素之间徘徊，他犹豫了好几秒。 我是沙僧。 这车里到底有多少精神病？罗兰当时就懵逼了。 你们认真的吗？ 忽然间，驾驶位上的司机大喊： 前面有情况！ 他刚说完，任小素便听到急剧的刹车声，仿佛司机看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场景。 什么情况？ 前面有几辆车，不对，是有几辆已经损毁的车，好像是从109B 里过来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损毁的车辆？听到司机说话的内容之后，车里很多人都愣住了，这里怎么会有车呢？ 你们在车里待着。 任小素对陈无敌说道。 无敌，你跟我下去看看。 车已经停稳，任小素跳下车后发现罗兰也跟着跳了下来，他们三个人慢慢朝前面挪去。可是还没等走到近处，任小素就已经闻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如司机所言，前面有三辆车挡在路上，车身残破不堪，血迹淋漓。任小素说道： 小心一点。 一边说话，他一边仔细观察着附近的路面，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袭击了这支车队。 奇怪了。 罗兰好奇道： 这确实是109号壁垒的车，可他们这个时候怎么会派车出来啊？ 还是往113号壁垒的方向去。 这时候罗兰压根就不知道庆枕威胁了109壁垒的管理者，以至于管理者陆远不得不扛着李氏财团的压力，派出一小支私人部队来搜寻罗兰的踪迹。只不过半路便遇了难，这三辆车歪歪扭扭地停在路上，任小素他们没有看到尸体，只看到一条条血印通向荒野深处的黑暗之中。那些血迹都已经干涸了，任小素看血迹的颜色判断，这场战斗大概是半天前发生的。等等，任小素看到地上有一缕白色的毛发，紧接着他面色大变， 这是狼毛。 说完，任小素便带着陈无敌向后退去，他终于明白地上通向荒野的血迹是怎么回事了，那是狼将死去的人类叼走时留下的血液。狼群半天前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可任小素顾不得想这么多，他只想赶紧回到车上离开这里。 等我一下， 罗兰压低声音喊了一声。任小素看见他一路小跑冲向那三辆车子，似乎在车上翻找着什么。下一刻，罗兰拿出一个任小素没见过的设备来。 找到了。 等三人回到车上，任小素才问道， 你刚才去他们的车上找到什么东西？ 罗兰笑道， 卫星电话，单元 P 码还是初始的1111，不然我也用不成，全当赌运气吧。 任小素看了一眼，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卫星电话。不过罗兰所说的 P 码是什么，任小素真的是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车辆再次启动，却见罗兰在卫星电话上输入了1111后便惊喜道， 哎，成了。 紧接着他又拨了一串号码，动作异常熟练，仿佛这段号码早就刻在了他脑子里一般。任小素问道， 你在联系谁？ 我弟。 罗兰回了一句，便耐心等待着。忽然间，卫星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小魏。 哎，我是罗兰，让我弟弟接电话。 罗兰欣喜道。电话里的声音很快便换了一个人。 你在哪儿？ 我在逃命的路上，估计最迟一天半就能到109号壁垒。 罗兰回答道。 那边怎么样？从庆山里边出来了吗？ 电话对面的庆枕停顿了一下说道， 我还在庆山里。许贤楚，我操！ 卫星电话的声音有点大，任小素听到庆枕这句话之后突然就有点心虚了。他很清楚，正是因为他砍了庆枕那边所有车辆的轮胎，才导致庆枕至今还没有走出景山。庆枕似乎调整了一下情绪，他语气平静地说道， 这部电话是谁的？路远的人已经接到你了吗？ 这时候罗兰才意识到，原来那三辆车是庆枕让陆远派出来的。他回答道， 陆远的人在路上出事了，我这是从他们车上找的卫星电话。 庆枕并不关心陆远的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想了想说道， 到了109壁垒之后休整一下，暂时不要回庆氏财团了。 为什么？ 罗兰愣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就反应过来， 主席团的老头子们已经决定处罚你了。 不过是暂时软禁在111壁垒而已。 庆枕语气轻松道， 不过之前很多人都对你很不满，你如果回来了恐怕要接受更重的处罚，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活着，所以你就先在109壁垒待着吧。 罗兰低沉地应了一声。庆枕说道， 对了，你到了109壁垒告诉陆远，让他通缉任小素和许贤楚、杨小锦、洛新宇，我怀疑这四个人逃出景山之后有可能去那儿。毕竟现在距离景山最近的只有111壁垒和109了。 罗兰尴尬地看了任小素一眼， 任小素就在我身边。 庆枕的声音顿了一下，有些疑惑道， 你抓到他了？ 罗兰这下子更尴尬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现在的情况可能是他把我给抓了。 任小素平静地看着罗兰，罗兰顶着巨大的压力赶紧跟庆枕解释， 是任小素救了自己，不然自己可能刚才就没了。直到这时，庆枕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庆枕在电话里说道：“ 你告诉我，庆氏财团与他之间的事情一笔勾销，而且我庆枕欠他一个人情，一条命。” 罗兰说道：“ 他们想要进入109号壁垒，成为了你的合法居民。 你直接跟陆远说就行了。” 庆枕似乎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任小素忽然松了口气。这些天，庆氏财团这四个字就像是一片阴影般笼罩在他的心上。被这种庞然大物惦记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没谁会愿意在这个时代里跟一个掌控了20多个壁垒的财团作对。当然，任小素再次决定，他一定不能让庆枕发现当天晚上砍了轮胎的人是自己。不然就冲刚才庆枕骂许仙楚的语气，任小素觉得这事儿可能还没完。不过任小素忽然想起庆枕的话来，他忽然在想，杨小锦从静山逃走后会去哪里？109壁垒还是111壁垒，或者是更远的地方？洛心雨穿梭阴影的能力不可能无限制使用，所以杨小锦他们也走不远吧。任小素这时看了颜六元和小玉姐他们一眼，大家都听到了罗兰与庆枕的通话。此时此刻，任小素和颜六元的眼中都藏着一丝激动，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已经不再是流民了，从今往后他们将是109号壁垒的合法居民。任小素救罗兰本就是想通过他进入壁垒，如今目的达成，他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心愿。至于罗兰他们怎么说服李氏财团和109的壁垒管理者，那就是庆枕的事情了。毕竟财团之间一直以来互通有无，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